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就联合国秘书长同南朝鲜的亲美保守势力合谋勾结，带头掀起对朝制裁骚动一事，24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指出，最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自愿给美国和朴槿惠集团等追随势力当他们穷凶极恶的对朝制裁骚动忠实的帮凶。我国断然进行核弹头试爆后，联合国秘书长滥用职权，破例举行单独记者会，说什么厚颜无耻地违反了联合国决议，什么用最强烈的语言表示谴责等等，还在一些正式场合上肆意放出极为不良而不妥当的妄言，说北朝鲜是世界安保的威胁，联合国安理会要尽快采取措施来防止北朝鲜的追加挑衅。甚至对于最不容诛的民族叛徒朴槿惠被中美屈从和同胞对抗冲昏头脑，把朝鲜半岛和本地区局势推向最严重的状态，则放出令人恶心的赞词，说什么针对北方核武器对付得很好等，令世人感到惊愕。潘基文是美国从很早以前开始专门豢养并推荐为联合国秘书长，还在幕后全面操纵的高级谍报员，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在他受主子的后援登上联合国秘书长宝座后，10年来，联合国就变成了一个由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强权和专横盛行，对弱小国家的侵略和不义得到合法化的最无能、最无力、最腐败的国际组织，这并不是偶然的。特别是潘基文是一个对抗狂人，他全力追随美国及其随从势力对朝敌视政策，把联合国恶毒地利用为一个反对其堂堂的成员国朝鲜的不良政治舞台。其实不管潘基文依仗谁，通过什么渠道篡夺联合国首长位子，但他还是个朝鲜人，若有丝毫的民族精神和良心，就理应为全体同胞都殷切希望的北南关系改善和祖国统一做出一点努力。现在潘基文在国际舞台上带头打造反朝气氛，其肮脏的目的是在今年年底任期结束后就回到南朝鲜参加将在明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他早已公开了自己的政治野心。目前南朝鲜各阶层强烈谴责潘基文，说他是曾在全斗焕独裁政权时期当间谍，暗地打探金大中动向的奸商，是不守起码信义的卑鄙的叛徒，是极口赞扬朴槿惠集团天怒人怨的日军兴隆问题协议和萨德部署的彻底的亲美亲日保守分子。潘基文如果只顾丑恶的政略打算，同朴槿惠亲美保守集团一唱一和，继续参与对朝制裁活动，无恶不作，就必将付出昂贵的代价。他要明白这点。